旅华同胞热烈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英明的领导先进革命，为祖国和民族、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不朽业绩。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崔秀峰、中国丹东市朝鲜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金泽龙等旅日同胞说，伟大的金正日将军具有出众的政治实力和非凡的领导能力，为开创祖国繁荣的大全盛期而坚持走了先进长征之路。他的先进长征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爱祖国、爱民族、爱人民的道路。由于有了金正日将军夙夜匪懈、精力充沛的领导，我们祖国在敌对势力毒辣的对朝扼杀阴谋活动中，也得以坚决捍卫社会主义，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强国和人造地球卫星制造发射国，向世界显示了自己的尊严和威仪。他们强调，金正日大元帅直到伟大生平的最后时期，谱写了神圣的先进革命实录。他的伟大名字与亲切和蔼的面容，将永远印记在全体同胞的心中。